雪，都是探险，直到相见。这是一段破冰之旅长假，当我迈开步伐，某部分的我也被抛下。我的炙热如山川花怒放，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吗？我这手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的小心沉着，容不下笨拙，而我的痛一次失措，放手的痛一次是折磨，感情若是生活，那我压根只是藏躲。 反义词，你的反义词是我，而我的反义词是错。二十多岁的华晨宇将歌曲当中暗潮汹涌的情感纠缠啊，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。生活当中他很容易被归类为长不大的孩子那一类，但是在音乐世界当中他总是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霸气，而且成熟啊，有气场和能量。在音乐当中呢，是有很多人拒绝长大的啊，哪怕为人父母也可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谈恋爱啊。周杰伦最新的单曲《等你下课》似乎又回到了他早期作品的影子，不耍帅，很深情。 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，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，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还在听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

心跟随自己的第六感，说不定下次运气会好转。我相信简单，我相信偶然，相信直觉会有答案。我想真的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像孤独的雾，无法停止，却欲盖弥彰。风在嘶吼，浸湿我的灵魂。请带我走，划破四季的沉默。大雪燃起的锋芒，划过黑夜，如繁星闪亮。故事的开始，像孤独的雾，无法停止，却欲盖弥彰。风在嘶吼，浸湿我的灵魂。请带我走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